刘丹华的怀旧时间即将开始，即将开始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范玮琪的《黑白配》，这是收录在她2006年《我们的纪念日》专辑当中的歌曲，而这也是写给她的老公黑人陈建州的歌。在这里我们要告诉大家，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现在已经开通了，疯狂特购，特是特别的特，购是购买的购，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疯狂特购，把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告诉我们。接下来今天第二首歌选择到了周峰的《梨花又开放》，这首歌呢是根据一首日本歌填词而成，周峰呢演唱了他的普通话的版本，而粤语版由谭咏麟演唱。这首歌呢很多歌手都曾经翻唱过，像陈明、韩红、李延亮，而周峰呢在1984年《演之妹》专辑当中首唱了这首歌。 忘不了故乡，年年梨花放，染满了山岗，我的小村庄。妈妈坐在梨树下放着香，我攀上梨树枝闻那梨花香，摇摇在妈妈头上，飘在纺车上，给我幸福的故乡，永生难忘，永生永世

冷酷，橘子的香水飘飘浮浮，像这些年我的孤独。橘子香水受你的苦，穿过了天埋进了土，真心被辜负还说不出，在空气中蠢蠢欲哭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任贤齐的橘子香水，这是他2000年为爱走天涯专辑当中的歌。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小宋佳的一首歌曲，因为之前呢影坛上已经有了另外一位演员叫做宋佳，因为年纪小的只能在自己的名字前面加了一个小字。小宋佳参演的影视作品包括像《中国往事》《桃花运》《闯关东》还有《爱情呼叫转移》等等。在2008年他推出了专辑《能不能幸福》，当中我们来听主打歌曲《大不了失散》。 我再问你一遍，背过去的脸每次都装作听不见，我再看你一眼报纸后的脸，别当这是免费的旅店，可是要理解，再说他赚了钱，可有时他说得很心酸，你哭红了眼还相信他会变，在忙着去为他做晚餐。不紧张，沉默发火还是耍花枪，从理论上来讲你可以很坚强，最后用眼泪来抵抗，我说服我自己坚持就是胜利，否则会苦了我自己，幸福看来遥远，伤痛在所难免，生活总充满了考验，没人管，我抱歉抱歉，又再见再见，开始总有些不习惯，大不了是散，算大不了是回家没人管，我抱歉抱歉，要再见再见，开始总有些不习惯，大不了是散，大不了是算，大不了是回家没人管，我抱歉抱歉，要再见再见，开始总有些不习惯，大不了是算，大不了是回家没人管，我抱歉抱歉，要再见再见，开始总有些不习惯。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小宋佳的《大不了是散》，而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黄磊的《再别再别康桥》。

这首歌是来自刘德华的《天意》，是他1994年同名专辑的标题歌曲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金海心的一首歌《那么骄傲》，这是他2000年的一首歌曲，作词是厉曼婷，作曲是刘大江。厉曼婷呢，正是给金海心的那一首成名作《把耳朵叫醒》作词的人。今天留声地带就是这样，我是刘刚华，祝福你健康、平安、快乐。 趁乱胡思乱想，夜色真好，让我睡不着，为何你总是想要逃？相思若好无聊，只能怪我找不到解药，你从未给过我爱的讯号。 天晴吧，若知道痛了就会珍惜了，恋爱中有人被打垮，有人长大，你还爱我吗？你爱我吗？虽流过泪却无损爱的美丽，当然会有争执，但不需怀疑，越是大风雨越要守在一起，真爱全靠真心累积，这肺腑